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叫上他拉班，手里把脚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手边带着花夹子，想念自由大得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上回说到晋王杨广，自打听说萧氏这命是母仪天下，他这歪心思啊就开始活动上了。他利用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弱点，想方设法把太子之位给夺过来了。起初对于杨广的做法，萧氏总觉得跟丈夫是一家人，只要他好了，自己的日子才能过得踏实。既然算命的也说了我是母仪天下之命，那夫君杨广理应日后登基才对呀。所以对于杨广的一些做法，萧氏不光没有劝谏，反而是帮忙联手。眼瞧着杨广这太子之位争到手了，萧氏这心里就开始寻思上了。自己打小就受苦，现在这日子总算能过踏实了，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啊。萧氏怎么想也想不到自己的夫君日后能大变样，他的生活也并没有像他所想象的那样。公主乃是千金之躯，为何打一落生，父亲却将她送至民间？一句预言说她母仪天下，命犯桃花，让她的人生极其起落。乱世风云乱世情，一生总伴君王侧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桃花劫第三集。杨广被立为太子一年之后，独孤皇后就过世了。昨天咱们也说了，隋文帝和独孤皇后这俩人，一来是感情很好，二来是独孤皇后厉害，所以早先独孤皇后在世的时候，隋文帝就没宠幸过别人。可是您说一个皇上除了手握大权之外，这最大的特权就是能够三妻四妾七十二嫔妃，他隋文帝在这方面是一点都没享受着，他憋屈。结果等独孤皇后一过世，隋文帝也没人管了，早先的损失啊得补回来，什么励精图治啊，管理国家呀，全扔一边去了，一门心思就沉迷于酒色当中。直到这个时候，隋文帝才体会到原来当皇上还有这么快乐呀。隋文帝这边享受着，那边的国家可就没人管了。这些大臣一看苗头不对，就开劝皇上啊，皇后刚走您就这样恐怕不太好吧，再说您得抽出时间看看奏折， 三天前的奏折放在龙书案上，您都没过目呢，这底下人全等着您的批复呢。隋文帝那会儿左手一个美女，右手一杯好酒的，他高兴啊，哪有功夫看奏折呀？结果人家愣是找出一个理由给推脱了。我看这太子杨广年岁也不小了，是时候该让他磨练一下了，你们啊有什么事儿就找他吧，我这是给他个机会锻炼锻炼。隋文帝天天享受着他的夕阳红，杨广可就成了代理皇上，面对夫君的变化，萧氏这心里头也跟着高兴。一国之母在向萧氏招手，丈夫对她有用情专一，萧氏真觉得这幸福二字的含义也就不过如此吧。可是在这之后发生的事情让萧氏连个考虑的时间都没有，这幸福的婚姻就全被打乱了。要把早先和独孤皇后的日子比作天天吃糠咽菜，那现如今隋文帝的生活可是顿顿鲍鱼海鲜了。这种突然的转变，铁打的汉子也受不了啊，更何况他隋文帝已经那么大岁数了，这身子骨也根本盯不住了。结果这夕阳红还没享受多久呢，就病倒了。要说这杨广有心机，对兄弟不怎么样，可是在当时他对这老父亲还挺孝顺。瞧见父亲病了，那是每天早朝之前必来寝宫问安。知道这事儿的大臣呢，私底下全聊，哎呀，亏了咱这太子，没像他这父亲似的整天不理朝政。是啊，而且你看杨广这点还遗传了独孤皇后的优点，对感情专一，除了那个萧氏啊，人家不好女色，小两口过得挺美。您别看皇宫大，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种议论转脸就传到萧氏耳朵里了。萧氏听完之后啊，心里美啊，对杨广那更是体贴入微。都说这夫妻之间最了解，可是萧氏怎么也想不到杨广在感情上的专一那全是装出来的，早先装给独孤皇后看，现在装给父亲看，直到有一天杨广和隋文帝的一个宠妃宣华夫人在甬道上相遇，杨广这一下可装不下去了。宣华夫人人长得漂亮，肤如凝脂，桃花如叶，走在鲜花丛中就像是三月的花神降临世间一般。俩人走了一对脸，杨广一看就傻了，站那半天没动窝，还是宣华夫人走近了先冲杨广浅笑一下，杨广这才缓过神来。宣华夫人这一笑不要紧，把杨广的魂儿可就勾走了。俩人在一错身，呵，宣华夫人身上那淡淡的香气闻得杨广直闭眼睛。杨广那会儿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，早先装样子一装就是好几年，这回跟宣华夫人一碰面就像是一见钟情似的，这心里可就按捺不住了，转头跟着宣华夫人就要搭茬。就在杨广准备张嘴说话的时候，身边的那些侍从突然让杨广清醒了，不成，我现在这皇位还没得到手呢，朝中老臣那都是父皇的亲信，宣华夫人又是父亲的妃子，是自己的庶母，事关名分，不能轻举妄动啊。什么叫庶母呢？这庶啊有一种解释，旁支也叫庶，庶母就是旁支上的母亲，就算是自己的干妈，这事儿有伦理之分，不能轻举妄动。杨广这人呢，心思缜密，他得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才能对宣华夫人下手，咽下这口水他只能咽回去。 自打宣华夫人在甬道上和杨广相遇，杨广虽然当时忍下去了，可是心里头他放不下呀。那边的萧氏还一天到晚觉得自己幸福呢，可整天睡在身边的夫君那早是同床异梦了。起初这萧氏也奇怪，怎么最近杨广是茶不思饭不想的，一天到晚老犯愣呢，跟他说话也好像没听见似的。萧氏就以为杨广在朝廷里碰上什么事儿了，还总是嘘寒问暖，照顾得更加细心了。可谁成想没出多久真相大白了。那两天杨广在家是精心策划，他必须得找个理由跟宣华夫人近距离接触。想来想去，这尽孝心的由头就让他给想出来了。那会儿隋文帝病重啊，杨广就借着照顾父皇的名义搬进了仁寿宫旁边的太保殿里边。俗话说得好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就在一切事情杨广都准备妥当的时候，这黑手可就冲着宣华夫人伸过去了。这天杨广瞧见四下无人，就蹑踪潜足地跟着宣华夫人走到了一个僻静之所。杨广一把从后边搂住宣华夫人，这下可给宣华夫人吓得够呛啊，一边喊一边拳打脚踢啊。杨广怕这喊声把人给招来，就堵住了宣华夫人的嘴。这个时候宣华夫人才瞧见，原来是杨广这个畜生如此大胆。别说在皇宫里头忌讳这种问题，就是放在一般人家也受不了这种奇耻大辱啊。宣华夫人是拼了命的抵抗，杨广还真没想到这宣华夫人还挺倔，一个没留神宣华夫人逮着机会就往外跑。杨广有心追，可又怕让别人看见，只能是看着煮熟的鸭子飞了。那边杨广还意犹未尽呢，这边就看宣华夫人衣衫不整，哭哭啼啼的就跑到了隋文帝的床前。皇上啊，太子竟敢对我无礼，刚才趁人不备他竟然……宣华夫人哭的话都说不出来了。隋文帝别看上年岁了，可他不糊涂，根本不用说完他就猜到杨广这畜生到底干了什么，气得他是嘴唇发紫脸发青啊，从手到脚不停地哆嗦，连说话都带了颤音了。我怎么生出了这么一个畜生啊，当初独孤皇后非要我换太子，我听了她的，现在真是后悔呀，这个畜生他罪不可活。既然杨广出手干这种事儿，想必这后果杨广早就料到了。隋文帝一声令下，就让手下侍从去把杨广给抓回来，还要改换太子。这消息对于杨广来说一点都不惊诧，反倒是不慌不忙地做起了反击。隋文帝的反应杨广早就得到密报了，别看这皇上是隋文帝当，可杨广根本不把老爹放在眼里。这老头现在年岁大了，更何况还体弱多病，对付他那简直是易如反掌。杨广串通了朝中一帮大臣，借着这次机会就发动了一场政变，他带着人马就把仁寿宫给围起来了，投毒杀了隋文帝，篡改了遗嘱，把登基人选杨勇改成了自己的名字杨广，还逼迫杨勇自杀。就这样，杨广以弑父杀兄的手段夺取到了皇位，史称隋炀帝。第二年改年号为大业。不过话说到这儿，咱们还得多说一点，在唐朝编写的史书里说是杨广毒死了父亲，逼死了兄弟，可是在隋朝的一些本纪里却说隋文帝是病发身亡。就连现如今的一些史学家也觉得 那会儿隋文帝已经病入膏肓，他杨广也是太子皇位的继承人，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去大费周折。历史上隋文帝是为何身亡，咱们无从查证，不过杨广继承了皇位，这倒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咱们书归正传，宣华夫人自从听说隋文帝驾崩，一下瘫倒在地，一方面是对隋文帝的感情，另一方面他也担心杨广报复他。他心里明白杨广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，即便是不要了我的命，他也得要了我的人呢。为了保住自己的清白，宣华夫人好几回都想三尺白绫了结了性命，可谁成想都被身边的宫女给救下来了。这天晚上，杨广托人给宣华夫人送来一只锦盒，宣华夫人本以为这是杨广赐的毒酒，她眼泪刷就下来了。一是自己年纪轻轻就要走到尽头了，不免有点遗憾；二是她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是这般下场。宣华夫人手里捧着这个锦盒，迟迟不敢打开，站在一边的太监都跟着着急：“夫人，您哭什么呀？别干看着，赶紧打开呀！”宣华夫人先是擦了擦眼泪，接着这手就哆了哆嗦的把锦盒打开了。这一打开不要紧，宣华夫人吓了一跳，原来锦盒里装的竟然是一只五彩丝线编织而成的同心结。宣华夫人一下明白，杨广不是要他死，而是让他从了自己。就这样，宣华夫人百般无奈之下，当天夜里就进了杨广的寝宫。大业元年，杨广登基，下诏册封萧氏为皇后。当时杨广36岁，萧氏才24岁。早先那句预言终于应验了，他萧氏成了一国之母。不过这身份虽然改变了，可早先的幸福婚姻却是一去不复返。甭管早先杨广对萧氏的夫妻之情是真还是假，最起码萧氏不知道真相，天天都觉得自己挺幸福。可是现在跟杨广做了10多年的夫妻，萧氏这才算看明白这杨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在杨广眼里，朋友那是旧的好，老婆那是新的好。萧氏虽说不寒碜，可是天天见早就审美疲劳了。但是宣华夫人不一样啊，这感觉有点像三春嫩笋新摘的杨梅，那是相当的新鲜。杨广每天只要是一下朝，头一件事就是去看望宣华夫人。萧氏看得出来，名分上她是皇后，可是在杨广眼里根本就没她的影子，都是女人，更何况还是宣华夫人抢了自己的风头。就算萧氏再豁达再知书达理，常年被冷落在一边，这心里也难受。为了能把夫君夺回来，萧氏就私自行使了一把皇后的特权，强行把宣华夫人迁到了偏僻的仙都宫，断了她和杨广的来往。都说这人在恋爱的时候智商等于零，其实这女人在嫉妒心发作的时候这智商啊也不高。萧氏这么干，以为杨广能够重新回到自己身边，可结果却适得其反了。杨广不光人没回来，还得上相思病了，天天的郁郁寡欢，做事情无精打采，这饭也吃不下去了，觉也睡不着了，整天在那儿摆着一副痴傻呆您的脸。甭管萧氏怎么哄怎么逗，杨广就是不理不睬，当萧氏是个透明人一样。这回萧氏算是彻底死心了，瞧着情景，自己反倒成了棒打鸳鸯，不是好人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这后宫的女人要想保住地位，拼的可就不是感情，不是相貌了，而是道行。萧氏这心里虽然疼，可是几天下来她也想了不少，要想让杨广重新回到自己身边，这恐怕是不行啊。与其这样，不如顺水推舟送个人情， 成全他们，一来让杨广看看我身为皇后多有度量，二来没准自己这么干还能讨杨广的欢心，缓和一下夫妻之间的感情，最不济他萧氏还是母仪天下的皇后，这个位子宣华夫人就是再得宠他也坐不上。主意一定，萧氏就找到杨广摊牌了：皇上，臣妾早先把宣华夫人送走，这都是因为怕耽误了您的国事，没想到您对宣华夫人如此眷恋，真是让臣妾嫉妒啊。既然这样，那不如宣她入宫，如此呢你们就可以朝夕相处了。萧氏话一说完，杨广这眼泪差点没下来，这么善解人意的夫人上哪儿找去啊，真是懂得我的心思呀。分分钟都没耽误，马上差人就去了仙都宫，把宣华夫人给接来了。要说这萧氏每说一个字，这心里都跟刀绞似的，能有几个女人这么大方，打心眼里乐意自己的夫君和别人共枕一席呀。可是这种处境萧氏也没辙，宣华夫人回来之后，杨广那是寸步不离，生怕哪天人再没了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宣华夫人回来还没半年呢，就出事儿了。当时宣华夫人的哥哥死了，她姐姐也杳无音信，谁家碰到这样的事情啊，心里也好受不了。所以这段时间宣华夫人呢，天天是闷闷不乐的。而且又出一档的事儿，早先追随隋文帝的大臣呢，都说杨广是弑父杀兄啊，后来篡权当了一国之君，但现在的国君是杨广，谁也不敢责备他，大伙儿把怨气就撒在宣华夫人身上。那您该说了，这篡权跟宣华夫人没什么关系，碍他什么事儿？您别忘了前面有一节说这杨广啊，贪恋宣华夫人的美色，要非礼宣华夫人，结果被宣华夫人挣脱了，来到隋文帝的病榻之前把这事说了。隋文帝一生气，这身子骨本来就生病了，之后是一天不如一天，所以大臣都说这宣华夫人是红颜祸水，命里克夫。结果宣华夫人是整天抑郁，才29岁就死了。宣华夫人一死，萧氏好像看见曙光了，他和杨广之间的感情能否回到从前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